呢啲就系三皈依时所念嘅皈依佛而足尊，而就系福德智慧，足就系圆满嘅意思。福德智慧两者都圆满咗，喺呢两者中成为最尊贵嘅。经义同我哋讲，知法菩萨况且不能不修福，我哋学佛应当将修福呢件事睇着最重要。 修福能不着相，就系修慧。由此可知，福慧可以相修。福慧本来就不离嘅，福在慧中，慧在福中。福慧系一件事，如果着相就只有福冇慧，而呢种福就系有漏嘅福报。 有漏就系修福嘅心唔清净，修福嘅心有烦恼，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所以佛教导菩萨要离相修福。呢啲就系经常所讲嘅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得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。 经常讲得好多，我哋要细心体会。 如果真正能体会佛嘅意思，世间任何一个人无论喺乜嘢环境中都能够收好大嘅福慧。 如果唔明了道理，唔知道事实真相，讲实在嘅说话，而家好多学佛嘅人唔知道乜嘢系福，咁就系愚痴。你就系讲佢冇能力辨别罪福，将造罪业当作修福。相信各位稍为细心一啲，应该能够体会我所讲嘅话。呢种现象在在处处都能够见得到。修福嘅范围非常广，但系有个总原则，只要掌握呢个原则，就不至于有大错处。 呢个原则就系、是、佛菩萨为我哋所示现嘅。佛菩萨是一切众生最好的榜样，无论私生活、工作、待人、接物，都为一切众生作好样子。 我们能明白这件事，明白这个道理，自己由朝到晚时时刻刻想一想，自己这个样可不可以作为一切众生的榜样，能够有这个念头，就是佛菩萨、佛心、佛愿。自己是一切人的榜样，家庭是一切家庭的榜样，事业是一切事业的榜样。我们在《花叶经》五十三参里面看到，佛菩萨示现在社会上为男女老少作各行各业，他们的所作所为绝对符合这个标准。他们不一定表现做学佛、拜佛，甚至示现为其他的宗教徒，我们称之为外道。五十三参中就有五位示现作外道，好似圣月婆罗门偏行外道，他们并不是佛教徒。 正如现代社会里面天主教的神父、基督教的牧师，只要他的心行可作一切众生的榜样，就是佛菩萨化身来的。他所作的就是菩萨事业，他所传的是大菩提心。 这个道理和事实我们都必须清楚明了，绝对不能误会。每日敲着木鱼念经拜佛就称作修善，那是未必是真的。佛法不在于形式，形式是一种手段，用来接引没有学佛的人。真正修行是在日常生活中修清净心、修平等心、修大慈悲心。可以说菩萨着衫食饭都不违背自性，着衫食饭都是六波罗蜜。我们在波野会上曾经讲过这个道理，菩萨现身不为自己，而是为一切众生服务。 菩萨食饭养身体是为大众服务，不是为自己，不是自受用，所以他食饭也是布施波罗蜜，与自性相应。如果身体是自受用，为自己所享受的，那就是凡夫，就不是菩萨行。这样吃饭穿衣是为自己。 佛菩萨的身体是为一切众生，为弘扬佛法，为利益众生，所以着衫吃饭都是六波罗蜜，都同自性相应，不违背自性。我们学佛要由这个地方学，那是真正佛弟子，是真正学佛，才能够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。